却跌进面顶的狂流，回忆为除了彼此才没有别的拯救，想必是没经历过爱里多着的不自由，想当然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，怀疑深的深的恨不得无畏血肉，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昏了头，给了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，他是你唯一的乐趣唯一有，他是你唯一担忧，什么是你先低头，失去他你怎么会轻易罢休， 前世都有恩怨，对你好一点，却也伤更深一些。明明在身边，偏偏看不见。爱过的人，转眼已成云烟。为何对你我还有些眷恋？是我看不透，还是感情都善变？原来永远还是到不了永远。 如果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，我还拿什么眷恋？ 对你我还有些眷恋， 是我看不透，还是感情都善变？原来永远还是到不了永远。 你不在我身边，我还拿什么眷恋你的脸？灯光都熄灭，孤单一人过寒夜，熬不过一千四一万年。如果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， 珍惜。

朝早钟已浮沉在泡泡，也爱夏季出外带张地图，喜欢家里流行乐满布，探索伴侣深夜看星座图。我最爱画布，也爱发妆素，我最爱蒸水品味最好，我最爱花草也会爱珠宝，从梦里的阶梯翩翩起舞高，我钟意他心里无感，钟意自己一切有些小变化，我有难题吗，欢乐无价，安慰自己活要活到赞那吧，哒哒滴哒，钟意笑钟意说钟意优雅，地球是太美尽情认识他，哒哒滴哒，钟意看钟意听钟意简化，任何事哪怕用纯真的心爱看杂志披露最新热潮，喜欢趁你唇上十数秒，对我倦透心内作出治疗。我最爱画布，也爱化妆素，我最爱清水韵味最好，我最爱花草也会爱珠宝，从梦里的阶梯翩翩起舞，高高中意他生命无价，中意自己一切有些小变化，我有难题吗，欢乐无价，安慰自己活要活到灿烂吧，哒哒滴哒，中意笑中意说中意优雅，地球是太美尽情认识他，哒哒滴哒，中意看中意听中意简化，任何事哪怕用纯真的心拥抱一下， 世界在天边也在海角，来让我寻觅我的梦想，梦想与你在风雨间幸福过，如若你可在我旁，张开去发现欢呼那份感觉，每日仍然浪接浪，干不了的汗和汗，谁能别让我启航，可给我去躺一躺，寻觅你对天死为等你，来诱惑寻觅我的梦想，梦想与你在风雨间幸福过，潮汐荡，如若你可在我旁，张开雨发现孤独也更感觉，浪接浪，干不了的汗和汗，谁能别让我启航？

证明，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。一丝丝清风轻脚步跟轻，笛声很悄悄唱如同回音，那婉转的歌声温柔动听。心中思绪难平静，每夜唱不停，只为痴睡的心盼望停。每夜唱不停，让那空虚感觉无法停。 笑容，我的耳朵播放着你的感动，还 还好因为有你，记忆开始温柔，那些绵延的伤痛都找到出口。你带我离开悲伤，像黑夜里的月光，那说不尽的失望，是你叫我原谅。当你靠在我肩膀，每一条河，为了海洋而曲折，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标人气车型远景新帝豪百万款，综合让利8000元，新博瑞享18期0息，置换补贴最高享7000元，轻松贷贵及时。沃德龙鼎品鉴热线：8030-85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那亲像一条歌，谁知影阮越痛甲疼，异乡的我一个人凄微寒，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，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，袂惊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在遐。阮的心声，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。 出声，无人惜命命。 悄悄地爱上你，唱一首情歌送给你，虽然你不知道我是谁，爱上你不要介意。 轻轻地走过你的家门，偷偷地放一束红玫瑰，远远地看你的表情，你不要拒绝 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。

不过爱情，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 出来，你也是上了一点年纪了。这是由厉曼婷写过《花心且行且珍惜》的厉曼婷的作品。 相互占有的权利。 伤悲，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。 白天不懂夜的黑是那英收录在1995年五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，作词人是黄桂兰，作曲人是林隆璇，而制作人呢是袁惟仁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跟这两种颜色相关的，黑和白，歌名叫《黑白画印》。我听过一种说法，说钢琴的黑键好像是悲伤，白键代表快乐，可是只有黑白键的合奏才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。 那黑夜那白夜全部不在，那朦胧那朦胧， 风吹进我的梦， 无力抱紧看自由，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，想追有自己哭不起勇气，我心都黑白，无力靠近朝着你的心，今夜又会在哪里，窗外的风起天下起小雨，我心中黑白。那黑夜那白夜全都不在，那风那梦， 风吹进我的梦， 无力抱紧靠自由，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，想自由自己哭不起勇气，我心中黑白，无力靠近朝着你的心，今夜又会在哪里，窗外的风起天下起小雨，我心中黑白。 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

等着他回到我的身旁，想给他一个家，一些花，一颗真的幸福家，让我的脸埋在你胸膛，牵着你许下愿望，有你的爱就有了天堂，所有幸福快乐都会延长。 这是1999年的赵薇，真心不假，收录在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小燕子赵薇》当中。我刚刚一直在听啊，就会忍不住的笑，当然这个笑不是讥讽了，对，我们听得到她的这个很萌的感觉，有点生涩啊，她的这个发音还有她的气息都有问题的，可是当成一首这个经历之作啊，重新我们去回望一下，每一个大明星曾经都有那么一段很萌的岁月呀。所以呢，在任何人出道的时候，都希望自己身上会有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头衔。可是，当我们思想成熟了，重新再去看他的时候，当然我指的前提是这个大明星后来已经很成熟了、很成功了啊。他们就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撕掉标签，反而他们已经有了真正的内容。 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没有家哪有。有你哪有我，假如你不曾养育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？是你抚养我长大，陪我说第一句话，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。 迪克牛仔翻唱苏芮的《酒干倘卖无》，这是1983年台湾电影《搭错车》的主题曲。当时罗大佑、侯德健、李寿全，这几位日后主宰了华语流行乐坛的大师级人物，都参与了创作电影原声大碟。继续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和苏芮一样，不是那种小调式的自意自叹的女性音乐诉求唱法的歌手，她们都是用了非常漂亮的女中音，甚至有点像男声的唱法，有力量感，有坚韧感。这首歌来自田震，《顺其自然》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高人气车型远景新帝豪百万款，综合让利8000元，新博瑞享18期零息，置换补贴最高享7000元，轻松贷贵及时。沃德龙鼎品鉴热线：8030-8588。知道吗？年龄也可以当钱花，你有几岁我送几倍，返现再送万足金，吃喝玩乐购，跨年狂欢就等你。详询卢沟桥集美广场，8386-6202。